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38尾号8560和186尾号6749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小米手环一个。今天的 RBC 精英会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北京电台广告推介会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欢迎各位来到这一次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的活动现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DT，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朱红，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乔，欢迎各位的到来。 我们都知道自从2016年哈到现在，我们这一次的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而这一次我们也是再一次搭乘着融合发展的快车，这一次也是正好赶上了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的春风，再一次如约而至。 今天我们的现场高朋满座，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出席本次大会的领导，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卫东，北京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李春良，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任毛一祥，北京市老龄委常务副主任王小娥，北京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窦晓东，大兴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齐金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务副台长陈小红， 来到现场的还有西城区宣传部副部长徐晓辉，通州区宣传部副部长吴亚西，还有石景山区宣传部副部长王国强，以及平谷区宣传部副部长马春江， 以及北京市宣传系统各区委办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相关领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领导，以及各部门各系列台相关领导，让我们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叶之峰装饰集团张军董事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王兆新主任，北京十里河商会田云会长，今天来了很多的企业家代表，以及北汽集团、上汽通用、一汽奥迪、沃尔沃、中国人保、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国航、同仁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国家大剧院、仁义、中青旅、中旅总社、众信、凯撒、华联、 SKB、 华天饮食、七彩云南、中酿品质、燕之屋、国美、苏宁、三元食品、光明乳业、顺鑫农业、利步英语、五八同城、安居客、百度、高德、京东、阿里巴巴等合作单位领导。 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 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再让我们以更加热烈的掌声有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女士致辞。 这是一个收获成果分享快乐的季节，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呢新老朋友再次相聚，为的呢就是收获我们合作的成果，分享未来共赢的快乐。特别是今天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电台的主持人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要展示的内容，让我们共同来感受声音的魅力。与共和国同龄的北京电台，明年2月2号将迎来我们70周岁的生日。回顾这么多年来电台的奋斗历程哈，我们依然保持着广播人的初心。作为党的媒体，作为首都北京的好声音，这是蔡奇书记给我们的定位，说北京上空要回荡着北京的好声音。那么北京电台呢，一直践行媒体责任，高举旗帜，引领导向，监督舆论，创新求变， 应该说这是广播行业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广告市场的主要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呢，提出了守正创新的新要求。今年以来呢，在市委、市政府以及宣传部的领导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党委的指挥下，北京电台认真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只是要求，也取得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在新闻宣传方面呢，我们成功开展了一带一路、中非论坛、上合组织的这个媒体分会，还有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等等大型的主题活动报道。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三台融合深化改革的推进当中，我们积极开展市区联动、市企联动，还有呢，我们和这个大兴区还有一些国企单位啊，共同建立了宣传战略的紧密合作关系，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很潮、很有范儿的 IP 产品啊，比如说我们主持人主演的这个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还有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读书会项目等等，都赢得了各方的好评。另外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新闻获奖方面呢，在中国新闻奖评奖当中，我们电台获得了2个1等奖、1个2等奖、1个3等奖。在媒体融合方面，随着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挂牌，我们的新媒体布局再进一步。北京电台的新媒体服务已经可以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商务支持。在这里啊，我们盘点了电台在宣传领域的成绩，实际上呢，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广播发展的前景。在新时代，广播还是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播的广告营销价值呢还会进一步凸显，所以请大家对我们充满信心。民间有说法是猪年是旺财的啊，希望能够借这个吉利劲儿吧，啊，给大家做点祝福。在座的肯定有不少属猪的，啊，家人朋友也会有不少属猪的。那么我们希望呢，明年呢能够大吉大利，啊，能够财运通达，能够大家身心康健。最后呢，祝大家好运连连，祝大家都幸福快乐。 谢谢邱总的精彩致辞，也借邱总吉言，希望大家明年好运连连，大吉大利。那接下来呢，我们话也不多说了，咱们的推介会呀，就正式开始。 那我就先开始了， 来吧， 来推介一个。 无论30、40，都要吃胭脂屋哦。我都是吃了胭脂屋才来主持今天的推介会的呢。哎。哦， 大家熟悉吗？是我们北京电台经常做的广告，燕之屋晚宴，志玲姐姐都来了呢。 做广告我们要做全套的，是不是？ 燕 之屋晚宴拨打专线400-886-6669。我天天听节目，我都背下来了，你知道吗？ 是吗？ 真的、 做的广告太多了。 我们合作伙伴其实很多名字我都非常的熟悉。 对， 我们自己其实，在节目下面也是我们北京台的忠实的听众嘛，对不对？ 对。 在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共同来表彰一下。共同来分享一下跟我们一起的合作伙伴的喜悦，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请几位特别的朋友上来，我们特别的伙伴要颁发的是这一次我们2018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了。 来看看他们都是哪些呢？ 获得北京电台2018年战略合作伙伴的是上汽通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叶之峰全资子公司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中酿品质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燕之屋晚宴食品有限公司。 好，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叶之峰全资子公司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中酿品质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燕之屋晚宴食品有限公司公司代表上台领奖。 我们接下来有请赵卫东部长还有李春良台长为他们颁奖，有请。 我们有请张军张先生留步。好，我们知道这个全包园是叶之峰的全资子公司。刚听北京台的节目说，我们先是对叶之峰特别的熟悉，再之后就是全包园，其实在去年也是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所以 作为老朋友，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您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北京台的朋友说的、分享的？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很高兴啊，再一次站在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舞台上，在受这个奖哈、对我们是莫大的荣誉。应该说跟电台的合作呢，我们是自2002年就开始了，那到现在已经有16个年头了。也是忠实的合作对象和粉丝啊。那通过电台的运作呢，也使得叶之峰集团的叶之峰品牌啊，包括钱包园品牌呢，发扬了光大。电台呢，我们评价呢，它是一种伴随性媒体，就是在北京偌大的这个城市，这么堵车的车况里，当你在车里的时候，这个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所以它的这种伴随性媒体的属性呢，跟电视跟其他还不一样啊。所以综合分析以后呢，又包括整个的这个有车族，它的车的客户范围、品质，跟我们叶之峰系列品牌都是高度契合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呢，就一直在坚持在做这方面的宣传。那大家可能知道叶之峰当时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对吧？然后等等有很多那全包园的广告呢就更多，而且更长，也学不完。叶之峰集团呢是专注于装修领域里以住为需求的一个品牌，所以呢我们做了综合的布局。那我说这布局的同时呢，也是介绍一下，其实这几个布局也可能都在享受北京电台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在别墅板块，我们有汇潮别墅啊，大家听到也听到过，对吧？在叶之峰主品牌啊，叶之峰风格汇，是中高端的，中大户型的，那么叶之峰诺华整装和全包园整装是高性价比的这个整装拎包入住品牌。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工装诺创工装，还有一个橘装公司，还有一个软装啊，马上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要推出迷住软装，软装公司，那它的推广渠道也是咱们电台啊。那么还有橘装等等，我想一个品牌呢，当它聚焦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专注的去做事儿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发现通过我们的专注啊、努力啊、对客户的真诚，也包括我们的诸多的创新，也包括比如全包园的和叶之峰的广告投放的创新啊，通过这种伴随性媒体啊，通过我们越来越大剂量的投放，而使得我们的效果更好，传播力更强。那么在这里面呢，也给大家呢就是汇报个小的消息，就是叶之峰集团呢在北京地区的销售今年呢是能够过10亿啊，能达到11-12亿的销售，比去年同期增长30%，而我们全包园呢增长150%。谁说市场寒冬，谁说都在下降，我们有信心。又加上昨天习总书记会议上对民营企业也有诸多的褒奖和鼓励，我想呢在下一步呢我们特别有信心能够把事儿做得更好。另外呢再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是在上个月你已经跟电台签约，我们的投放量又增长了50%。我想投放量增长50%，那明年我们在北京的尤其全包园的增长50%是不够的，我们要继续努力能做得更好。还有一个呢，我想呢我们取得一些成绩呢，在这里面呢真的得感谢啊，感谢呢一个是电台这边的领导对我们特别的支持，还有做内容啊、推动啊、合同啊，因为这个东西都需要诸多的创新啊，因为确实不一样。这种投放呢，那有些同仁们就问我，那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是做了一些创新的。第一个，我们采取的是大剂量投放法，就是我们的投放额是比一般的传统的试一试简单投放的量大很多。第二个呢，我们呢启用的是更多的是剩余时间，把剩余时间用满用足啊。这里面呢，剩余时间用满用足也符合电台，也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再有一个呢，通过我们不断的特色和内容，我们今年也获得了电台系统给我们颁发的大奖，就是我们的播出的段子的创意奖啊。我想这都是为我们的创新做了努力。那打长不打短，打多不打少，打剩余时间，然后启用没有用到的资源，把它用满用足等等，用这些创新的方法，当然显得独特。 我们做得好，做得领先，也变成为一种自然。所以呢，在这里面呢，真的对电台表示特别的感谢，还有呢，对百年志强，我们的老相识、老合作伙伴，一直给我们支持沟通。那么在这里面有大家的鼓励和支持，才有叶之峰的高速发展和全包圆的腾飞。也可以期待，在明年我们增加50%投放的情况下，一定能够跟电台达到合作共赢共发展，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谢谢您，谢谢张先生。 其实说到这个广告啊，很重要一点，说现在我让你说一条广告，你会说出哪一条？创意太重要了。 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推荐环节呢，要有请我们的两位同事跟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我们北京电台对于创意广告的重视。 没错，接下来要有请出我们两位可爱的同事熊丽、夏明。 有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的主持人熊丽。 各位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夏明。 哎，夏明，先问问你，刚才那段广告你喜欢吗？ 不喜欢。哟，拍的一点都没创意。你说我这么高大威猛，还躲到你后边，还露一小头，最后还给你比心，太 low 了。 你等等。你这么高大威猛，这么宽，躲在我后面，我能挡住你，我都没嫌弃自个儿什么，你还嫌弃我是吗？ 注意减肥啊！啊， 合着听你这意思，你对这个现有广告非常之不满意。 就这广告，我觉得是什么编导的问题。 你再说一遍。 编导拍的就不行。 你再大声点说。 编导还是很帅气和漂亮的。 算你脑子转得快、啊、 还不错还不错 啊！我跟你说哈、啊、其实这广告啊，如果真的配得好听、哦、或者创意好的话，不仅不会拉低收听率，而且一定会让大家广为传颂。 哎，那是一定的。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怎么着，你有想法啊？ 我有想法妈，把妈字儿去了。这么绚烂的灯光、啊、漂亮的舞台，哎呀，如果咱们两个不演一演，实在有愧于我北京电台最胖女演员的称号。 那我得传传，这不是演演，这怎么演呀、啊？怎么演？ 台本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好好准备着啊，配合我好好演出。 不是你说我们一电台主持人演什么呀？这还演老爷，呵，这还有国王，不是这不行。熊丽，我跟你说，这演不成啊，这不行。 爷爷，我是欣欣。爷爷，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哎， 爷爷， 欣欣呢？ 爷爷，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刚才我们班主任表扬我了，我上个月的朗诵比赛得了第一名呢，我可开心了。呵， 哎呦，这高兴的爷爷一抱，哎呦，厉害厉害，我孙女太厉害了啊！ 爷爷，我想你和奶奶了，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来见我呀？ 这样啊，乖孙女，咱们那个春节的时候啊，你回家来啊，把你演的那一等奖的作品啊，给你爷爷奶奶演。我们给你发大红包，好不好？ 爷爷，那咱们说定了，说话要算数啊！哎， 一定算数啊！ 爷爷，我想你和奶奶。哎。 每当我们回到老家，看到了自己的爸妈，想起小时候曾经牵过我们的小手， 不能团聚的日子里，隔代的问候总是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的感动和安慰。 让孝心无阻碍， 亲情勿隔断， 中国移动。 Yeah Hello Hello Yeah Yeah Come on，一起流浪包，叫我碗里来，没有流浪汤先不痛快。南京都没走，夏天还没走，一起流量太不够用。来北京联通，网上营业厅，这里全都有。Yeah， 1001.com。Yeah baby。 所有人都叫我公主，我美丽又大方，神秘又高贵，但是你老公说你才是他心中的唯一的公主，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来见你。我叫公主花，南非国花。